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迅速撤去了自己的武魂真身，将宁荣荣放了下来。但是这样一来，他承受的压力将变得更大。没有了蓝银真身的保护，在这136级台阶的地方，压力对他来说相当巨大。尤其是他之前又一直凭借吞噬金丝将自己的魂力转给宁荣荣。唐三的脸色略微有些发白，眼看着宁荣荣身上升起一层强烈的红光，唐三不再停留，飞快地下了山。红光环绕，宁荣荣额头上那奇异的红色七芒星绽放出夺目的光彩，一层层红色光芒席卷而下，围绕着他的身体欢呼雀跃着。红色光幕从那七芒星中喷吐而出，悄然破碎，但却并不像其他人的黑色光幕直接化为光点重新注入，而是凝聚成一个红色的光环从天而降，笔直地笼罩住了宁荣荣的身体，再渐渐地融入体内。宁荣荣脑海中提示声音响起， 顶级七考第一考，穿越增强海神之光，通过，魂力上升一级，拥有魂环技能威力提升500年。 之前奥斯卡戴沐白他们通关后的奖励，宁荣荣也听说了，但其中并没有所有魂环技能威力提升500年这一项，显然这是顶级考核才会拥有的。看上去魂技效果增强500年似乎并没有多重要，但是宁荣荣现在已经拥有了6个魂环，整体增加高达3000年之多，尤其是对于前面的几个魂技有着相当大的效果。第一魂技不过是刚过100年的魂环，一下提升到了600多年，而第二魂技更是直接从500年增幅到了1000年，令宁荣荣的第二魂环由黄色转化为紫色。虽然九宝琉璃塔的魂技并不会受到魂环品质影响效果，但魂环越强，在使用该魂技时相应消耗的魂力就会越少。这六个魂环各自增加500年效果之后，宁荣荣在施展自身魂技时，自身的消耗就会有所降低，支持的时间也会自然随之增强。走下阶梯，唐三没有任何的停顿，立刻进入了修炼状态。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他自己也只有一次考核的机会。穿越双倍海神之光绝非儿戏，也不可能有人能像他帮助伙伴们那样来帮助他，他能依靠的只有自己。何况在攀登的过程中，他还要带上小舞。没有人去打扰唐三，宁荣荣也来不及为自己魂力突破70级瓶颈而兴奋，飞速而下，和奥斯卡坐在一起开始修炼。稍后唐三需要他们的辅助。唐三这次修炼足足持续了整整3个时辰，当他从修炼中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距离这最后一天结束的时间只剩下2个多时辰了。3个多时辰的修炼，唐三不但尽可能地恢复了自己的魂力，同时也将自己的身体状态调整到了最佳。睁开双眼，注视着眼前这条长长的阶梯，唐三心中再无任何杂念，他没有退路，唯有全力以赴。在今天之前，唐三最高也曾经冲上过200级台阶的高度，而就在昨天，他还在位于150级台阶的地方进行修炼。尽管这后半年的时间，他的魂力只提升了2级，但这2级对他来说却是相当困难。毕竟他的魂力已经到了70级以上，每提升1级所要付出的就更多。但是这半年的时间也令他那进入魂圣境界的身体凝练起来。在136级台阶后，海神之光并没有什么跳跃式的增幅，只是循序渐进地增加压力。可就算这样，到了200级台阶的位置，压力也是136级台阶处的2倍。333级台阶那里的压力可想而知。而唐三也猜得到，既然108和136都有跳跃式的增幅，那么自己需要通过的333级台阶没有不增幅的道理。可以想象，达到300级台阶后，他自身所要承受的压力有多么巨大。见到唐三从修炼中清醒过来，伙伴们都围了上来。此时白沉香已经清醒了，其他人都恢复了自身的魂力， 每个人的目光都凝聚在唐三身上，戴沐白有力的虎掌抓在唐三肩头。 小三，加油， 我会给你充足的后援。小三，你一定会成功的。 胖子上前给了唐三一个大大的拥抱。 三哥，我看好你。 宁荣荣面带微笑地来到唐三身前，轻轻地抱了抱他。 三哥，在你没有踏过333级台阶之前，九宝琉璃塔的光芒绝对不会熄灭。 朱竹清同样上前抱住了唐三。 三哥，为了小五。 最后一个上前的是白沉香，他也同样想给唐三一个拥抱，但终究因为羞涩而没有做出动作。毕竟他和朱竹清、宁荣荣相比，和唐三的关系还不是那么亲近。 三哥，我知道你很想撮合我和胖子，我答应你，如果你平安度过难关，我就给他个机会。 我不会失败的。是的，为了小五，我也绝不能失败。 伙伴们的每一句话都令唐三心中升起一股暖暖的热流，抚摸着他全身上下的每一条经脉，无与伦比的斗志就在这感动中徐徐燃烧，双眸中流露出前所未有的坚定。伙伴们的叮嘱彻底激发了唐三的状态，精气神在一瞬间提升到了巅峰。唐三拉起小五的手，环视伙伴们一周，来到阶梯下方。他拉着小五的手，在他额头上吻了吻，然后扶着他的身体转过去，静静地站在他背后，打散了他的发辫。檀木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唐三手中，他轻轻地为小五梳拢那长长的秀发，乌黑的发丝就那么在唐三手中变得顺滑起来，他就那么聚精会神地为小五梳着。此时不论是正在梳头的唐三，还是站在他身前的小五，都很安静。伙伴们站在他们身后，没有任何人打扰他们，都在静静地看着唐三为小五梳头。奥斯卡下意识地拥住了已是泪眼朦胧的宁荣荣，朱竹清也投入了戴沐白的怀抱，而胖子想去抱白沉香的时候却被拍掉了手，但马上白沉香就主动握住了他那充满肉感的肥厚手掌。唐三的梳头技艺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，小五的发丝被梳得十分整齐，蝎子辫在唐三灵巧的双手下渐渐成型，从脑后向下延伸。不顾伙伴们正在看，当唐三打好绳结之后，从背后紧紧地将小五拥入自己怀中，过往的种种不断在脑海中浮现。身影变幻，小五已经被唐三背在背上，下一刻蓝金色的光彩骤然从唐三身上绽放出来，蓝银真身释放，令唐三整个人都变成了蓝金色，数根蓝银黄飘然而起，紧紧地缠绕住了小五脖子以下的每一寸地方，这样可以令外界的压力对他干扰最少。蓝光从脚下冒起，在武魂真身的状态下，唐三开启了蓝银领域，并不是他不想同时开启杀神领域，而是因为在武魂真身状态中，他只能完全的使用一个领域，如果是两个领域反而效果不佳，倒不如两大领域切换使用，在最适合的时候使用最适合的领域对自身进行增幅。三根恢复大香肠飞到面前，唐三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，背后同时四道光芒亮起，九宝琉璃塔的增幅开始了。唐三也在光芒临身的同一时间开始了攀登，众人直到现在才第一次看到了唐三全部的实力。只见他身形微闪，整个人背着小五如同一道蓝色流光飞速向上，几乎是眨眼的功夫就已经超过了100级台阶，众人不敢怠慢，赶忙追了上去。他们现在都不需要承受来自海神之光的压力，可以肆无忌惮地再次攀登。唐三保持着令人惊骇的速度，在海神之光中迅速攀登着。他攀登的方法有些特殊，并不是直上直下的前进，而是斜向前进。在攀登过程中，忽而从阶梯左侧经过十余级台阶后来到阶梯右侧，忽而又从右侧来到了左侧，整体看去是一种蛇形前进的方式，这是唐三从那次小五攀登中领悟出来的。 蛇形前进能够尽可能的规避正面最强的压力，令自身节省一些体力和魂力。200级台阶一到，唐三的速度也立刻降了下来。得到了宁荣荣九宝琉璃塔增幅，此时此刻的唐三只觉得全身魂力充盈欲出，身体的每一处都充满了力量。虽然正面不断冲击着自己的压力那么巨大，但丝毫无法将他压垮，只能在他脚下一步步被征服。蓝银领域森罗万象，唐三已经展开，只不过却只围绕在他自己和小五身体外，配合着蓝银皇一起保护着小五。在唐三的细心呵护下，虽然现在已经到了200级台阶的位置，但小五却还没有承受任何压力。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此时都已经追了上来，紧跟在唐三身后。200级台阶了，他们的心也都提到了嗓子眼。不久，210级台阶过去，九宝琉璃塔不愧是当今第一辅助武魂，在宁荣荣的辅助下，直到现在唐三的魂力还在快速运转中，能够和消耗持平。220级台阶顺利通过，压力虽然巨大，却依旧无法阻挡唐三前进的脚步。但是这种情况在他继续迈过2级台阶后骤然出现变化。当唐三一脚踏上第220级台阶时，他突然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周身的压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如果说之前的压力就像是一个人挤入了皮球，要不断承受皮球的弹力，那么此时他所面对的却像是一个铁球，必须要将面前的固体般的压力硬生生挤碎才能继续前进。 怎么回事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